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 该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牛群、冯巩二位合说的《小偷公司》，下面要请您欣赏的这段相声是上个世纪中叶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马季、于世友合说的《一条街》。马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相声艺坛上升起的冉冉的新星，他个人条件也非常的优秀，嗓音甜而亮，口齿清楚，学唱也非常有滋味，可以说说学逗唱没有短板。当年广播技术大发展，马季和搭档的声音随着电波飞进了千家万户。一条街说的是北京著名的长安街在新旧社会的不同。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马季、于世友合说的一条街。 咱们可老没见了啊。 可不是吗？我足有一个多月没出门了。 是啊。 哎， 你在家干嘛来着？ 在家写作。 哦，写作。 嗯， 您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嗯一个多月就写一部长篇小说 啊？ 那也太快了，冒进。 那您写了两首诗啊？ 一个多月就写两首诗，一首诗八句，一共十六句。 嗯， 这保守， 我照怎么好啊？那您到底写什么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既不冒进也不保守。 您写的什么呀？ 写了篇日记。 哎，那还是保守啊。 嗯， 一个多月没出门就写一篇日记， 那日记长啊？ 有多长啊？ 两丈七。 哎，买布呢？ 嗯， 有多少行啊？ 不论行。 有多少句？ 没法句。 什么叫没法句？ 没法论句。 哈，您用了多少稿纸啊？ 一张没用。 没写啊？ 没写。我在家干嘛来着？ 没写了。 写了我拿不出来。 我说你到底写没写？ 写是写了，没写在稿纸上。 那你写哪儿了？ 写在这个地方了。 哦，写脑门子上了。 哎，没听说过。写脑子里了。 那叫写了。 嗯， 那叫响了。 哎，嚷了。 嚷了。 不是韵嚷了。 呵，您韵嚷了半天写的什么呀？ 鄙人一点杂感。 您太客气了。您用的什么形式呢？ 杂感。 是啊。 嗯， 您这个主题是什么？ 杂感。 我是问你写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杂感。 我问你写的这个东西啊， 杂感。 什么呀？就杂感呢、啊、 嗯， 你都哪儿的杂感？ 就是北京的杂感。 北京的什么杂感呢？ 你想，我生在北京， 嗯， 长在北京，住家在北京，上学在北京，工作在北京，连淘气都在北京。 淘气呀、啊、 我小时候不淘气吗？ 是提你小时候干嘛呀？ 提起我小时候，想起这个老北京来了。 哦，想起你小时候的北京了。 哎，那时候北京还有皇上呢。 哎， 皇上住在紫禁城里头，文武百官出来都带着那个红顶子，穿着马蹄袖、 嗯、 啊。 对，我说您起来吧。您呢？ 怎么了？ 有皇上那时候 啊？ 你赶上了吗？ 小时候嘛。 小时候你也没赶上啊。 我爷爷小时候。 你爷爷？ 嗯、 啊，好。 提起我爷爷来，想起这个老北京来了。 哦， 要说这老北京啊，比我爷爷还老呢。 对，多新鲜呢、啊！那北京有好几百年历史了。 哎，你别看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嗯， 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社会的统治，北京城过去是个乱七八糟城市。 对， 就拿我小时候来说，印象非常深。 嗯， 就那美国兵在马路上开着汽车横冲直撞，没人敢管。 好， 他愣开着汽车开到煤铺柜房里头去了。 那怎么开得进去？ 他喝醉酒了 啊！ 那掌柜的也倒霉，好几天没买卖了，躺在柜房里正唱着呢。 没买卖还唱呢？ 一唱解千愁嘛。 好， 咚！哎呦， 怎么了？ 汽车从后山墙就开进来了。 好嘛， 房子也塌了，给掌柜的压死了。 嗯， 小徒弟赶紧过来一瞧啊， 嗯， 是美国兵开进来的 啊， 不敢跟他讲理啊，站那儿发愣。 嗯， 打那边过来个国民党警察，哎。怎么回事？ 这 怎么回事？您还看不出来吗？是不是汽车开进来了？汽车开进来，怎么都不知道躲呀？ 啊？ 不是，躲来不及了。玉仙为什么不躲开？不是玉，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呀？ 那谁知道啊？ 好嘛， 不管了， 不， 自己负责。哎，美国兵横冲直撞，没人敢管。再加上街道窄，你说这车祸能少得了吗？ 那还少得了啊！ 过去最宽的马路是东西长安街。 哦， 啊，那地方马路啊， 嗯， 其实也不宽。 是啊， 哎，嗯，那个天安门这边一点有个三座门，知道吧？ 啊， 三座门那门楼那多宽呢？ 是， 并排着能走五辆车， 五辆汽车、 自行车， 这那不怎么样啊？ 是吧？那时候汽车啊根本没有超车的现象。 为什么呀？ 要超就得蹦过去。 那哪蹦得过去？ 是啊，一蹦就蹦到便道上去。 呵， 你说能不出车祸吗？ 那还能不出？ 过去最乱的地方就是西单这拐弯这地方。 哦，六部口那儿， 长安戏院这地方。 啊、 嗯、啊，汽车电车乱极了，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滴滴滴，靠边起来，留神，蹭油来，少个人。哎，你踩我脚了， 我 踩脚，谁让你把脚搁地？干嘛？你说， 哎，怎么了？这是 打起来了？ 好，就这么乱 的。哎，你到天安门那儿更乱了。 嗯， 做小买卖的多了。 哦， 卖什么的都有。 嗯， 这边吆喝上了，吃来拜闹快，滴滴滴。 哎， 啊， 这是卖什么的呀？ 卖西瓜的。 卖西瓜的怎么还滴滴滴呀、啊？ 卖西瓜后头过了辆汽车。 哦，卖西瓜的跑马路上卖去了。 嗯，不，汽车开便道上去了。 是，瞧这份乱。 吃来拜滴滴滴，杀着你这口儿，天来闹怪多。 哎，这又怎么了？这是 那儿撞上一个。 那还不撞上啊？ 卖什么的都有。 嗯， 怕高算了两分多，抽烟卷了马也诺，小十八了大公包，买冰棍十八也花，大蹭啊蹭啊蹭油的黄条条瓜蒜灵瓜，我也大西瓜也小金鱼了吼，还买骨头了大田螺丝了，兄弟皮鞋迎面伯伯烤白薯的好的呀， 哇，全搁在一块儿 了。过去呀、啊、什么都有。 嗯， 这天安门这儿最乱了。 多乱？ 你等到东长安街那边啊， 嗯， 就没有这么多做小买卖的了。 为什么呀？ 那地方就美国兵营、外国使馆。 哦， 中国人不许到那儿做买卖去。 哦，那就清静了。 也不清静 啊， 那个美国兵喝醉了酒，东倒西歪， 是 开着汽车也来回乱撞。 好。 嗯，驾驶吉普车就闹着玩啊。 是吗？ 日上便道了。 嗯， 日又下来了。日找不着了。 哪儿去了？ 掉臭沟里了。 好嘛， 你说这样车祸能少得了吗？ 那还少得了啊。哎，怎么都不管呢？ 后来管了。 嗯， 后来一看每天撞死人太多了。 是， 想了一个治理交通的好办法。 什么办法？ 那天啊，在三座门那儿派了20多个 警察 和尚。 对，和尚啊。 嗯， 和尚去维持交通啊。 我和尚搭台念经。 念经 啊、嗯、高搭法台超度亡魂呢、啊、20多个和尚上台念经。国民党是这样想 啊、 嗯、他说整天撞死人呢、啊、这不能说是交通管理不好， 嗯， 也不能说马路窄，主要是撞死这些人太冤了。 嗯，是够冤的。反正 一冤了他就拉替身 拉， 我超度亡魂念念经，他升天堂就省得回来了。 这不胡说八道吗？ 20几个和尚上去就念， 嗯， 哎，赵强，车年马踏冤死鬼儿，哎，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啊！ 这经里怎么还有叽里咕噜啊？ 哪和尚全咕噜下来了？ 怎么咕噜下来了？ 汽车把发台又撞趴下了。 嘿。 啊， 好嘛， 在过去的旧北京啊，这样新鲜事儿简直太多了。 是啊， 你再看看今天的东西长安街变成什么样了， 那变化可太大了。 在交通上我们管理好了， 嗯， 你看现在车也多了，人也多了，流动量也大了、嗯、车祸没了。 对呀、 啊，啊，我们在交通上管理的井井有条。 嗯， 你看每条马路上都有好几道白线， 嗯， 那是快行道和慢行道。 哦， 各种车辆都能顺利的通过去。 嗯， 人要过马路的时候有人行横道线，

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我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除了涉及到我本人专业的建筑类、博物馆类的图书和管理类的图书，我也特别喜欢阅读城市文化类的图书。比如最近我正在阅读一本张中培先生的论文集。我也希望大家能坚持阅读，积累知识，丰富修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左右，天气温暖舒适，适宜出行。只是中午前后受弱冷空气影响，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中午前后北部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伏合区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扩散条件一般。今天的气温在26到12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凉。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请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留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上，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名利代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会，虚头不论八卦官。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帽，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下半段呢，我们一开始先请您听一个小品，叫做《午夜电话亭》。现在大家这手机用的太普遍了，这路边的公用电话呀，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还是有。午夜电话亭就是发生在电话亭旁边的这么一个小故事，我们请您听听邵峰、张瑞雪为您带来的精彩表演。 喂，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呀？啊，这都几点了？我发现我最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啊，这家把你嘚瑟的，还敢在外边给我找一小妹妹？你信不信我今儿就给你找一大哥玩？这家把你嘚，你不用给我解释啊，我手机马上没电了，解释什么？你要真想跟我解释，你就打这个电话吧，88286767，你记住没？这没电的真是时候啊！ 哎呀！哎呦！我的娘！这黑灯瞎火的，怎么这么些人呢？怎么都不回家睡觉去呢？哎呀！有坐车的，一会儿等着我啊！我那车在那边停着，我打个电话。哎呀！ 我看你怎么跟我解释。